知道。 六十胜，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，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、环保妙招，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竹没有出现，小和尚却还是夜夜守着神殿，夜夜看着香烛。终于在一天晚上，竹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美貌依旧，艳丽逼人，只不过他右手的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掉了半截，代替他袖子的是一层极丑的红色蜡布。 木鱼脑袋，你说你怎么赔我的裙子？ 竹恨恨地说道。小和尚傻傻地笑了起来。 他还在，真好。 木鱼脑袋，你不是说没钱买香火代替吗？如果我教你怎么赚钱，你不就能大大的赚上许多，给庙里添香火了？ 也许是这次事件让竹心惊肉跳，所以他就越发劝诱起小和尚来。 可是那些香火都不是你。 小和尚心里默默地想着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竹气得在大殿内乱飘，然后停在小和尚的面前，认真地问道。 小和尚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 想要什么？ 小和尚愣愣地看着他精致好看的眉眼，动了动唇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第二天，重八师弟凑过来，小声地问道： 师兄，你为什么不答应他？金银珠宝、权势地位，你都不想要？ 小和尚一惊，知道重八师弟肯定是听到了他和竹的对话。他淡淡地回道： 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若不是真心供奉在佛主案前，那要之又有何用？ 重八师弟默然走掉。竹没有放弃说服小和尚的工作。 小和尚，很多人都想当皇帝，如果你想当皇帝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当。 小和尚无动于衷。竹以为他不相信，忙详细地把怎么当皇帝的过程全说了出来。现在天下大乱，他身在孤庙之中，居然能把所有势力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如何加入其中一个势力，怎样进行下一步，竟然巨细无遗。竹说完后，看着毫无反应的小和尚，顿时泄了气。 小和尚，刚刚弄坏我袖子的师弟就在门外偷听，现在估计已经打点行装上路了，你就甘心让他当皇帝？ 竹懒懒地坐在香案上说： 秦师起路， 天下共竹吃。于是高才及足者先得焉。 小和尚想了半天，才挤出这句听来的古文。竹扑哧一声笑了，头一次觉得这个小和尚还是挺让人刮目相看的。 崇巴是贫苦百姓出身，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，也是百姓之福。 小和尚认真地说着，虽然他不信照着竹说的几句话去做就能当皇帝，但他从心底里希望能有人拯救这个乱世。朱重八果然当上了起义军的首领，推翻元朝，建立了明朝，改名朱元璋，当上了皇帝。而小和尚所在的寺庙便是天下闻名的黄觉寺。伽蓝神殿从此香火旺盛，香客不断，再也不需要那根燃不尽的香烛，因为上百根的香烛早已取代了它。新帝登基不久后，驾临黄觉寺，下令在这上百根的香烛中寻找一根被老鼠啃过的香烛。当小和尚被带到崇巴师弟面前时，他看到了那只被官兵抢走的香烛，静静地燃烧着。烛台底部的伪装被石破拿掉，露出了丑陋的缺口。 你能让那个女人再出现吗？ 以前是师弟，现在是皇帝的崇巴急切地问着。小和尚诚实地摇了摇头。 烛出现与否，都是他自己的意愿，我无法控制。 皇帝皱起了眉头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他也不追问这话到底是真是假。 这蜡烛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想要自由，想要解脱，只要吹灭了蜡烛就可以吗？为什么朕却吹不灭他？用水泼都没有用。 小和尚恍然，这才知晓为何烛一直缠着他。原来只有点燃这根香烛的人才能把这根香烛吹灭。 师兄，快想办法让他出来，朕想见他。 皇帝还称他为师兄，这已是难得的待遇，但小和尚还是诚实地摇摇头，他真的做不到。皇帝曾经在伽蓝大殿外偷听过竹用钱财劝诱小和尚，用金钱利诱这个办法自然是行不通的。但是皇帝还可以想其他办法。黄觉寺的密室里，小和尚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。皇帝本想着这样就能把竹逼出来，可密室的岸上香烛只是静静地燃烧着。小和尚咬紧牙根，努力地不发出声音。他不知道竹能不能看到，但是他不想让他听到。崇巴师弟变了，不仅仅是他改了个名字，而是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皇帝把小和尚独自关在密室里，他快昏过去前，一丝烛烟飘荡在他面前，化作了烛关切的脸。 小和尚，人生究竟有多长？ 他听到他像往常那样问道。 他怎么这么喜欢问这个问题？人生就在呼吸之间。 小和尚迷迷糊糊地想着，勉强提起一口气。竹一惊，目光变得复杂起来，而小和尚却没有力气细看他的神色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昏迷中依稀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檀香味儿。小和尚努力地睁开了眼，发现自己被一团浓郁的竹烟包围着。他还躺在密室里，身上皮开肉绽，疼痛难忍。 他还是露出了笑容，因为桌上燃着的还是那只属于他的香烛。他没有看到烛的身影，围绕着自己的只有这团烛烟，但香烛像是发觉了他的形转，火焰摇晃了两下，烛烟变得细长，从门缝蜿蜒着钻了出去，是烛指示他逃跑的路线。小和尚会意地站起身，虽然他从小在这座庙里长大，但却不知道还有一条暗道。也许是上天保佑，也许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，小和尚居然强撑着伤重的身体，把烛从守卫重重的寺庙中带了出去。烛飘荡在他身边，飘渺而悲伤地问道：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为了我离开了侍奉多年的寺庙，你不后悔吗？ 不悔。 漆黑的夜里，小和尚捧着香烛在深山里跑着，那寺庙因为湿地已经变了味道。他想起那尊被重塑金身的伽蓝神像，心下不禁黯然。不管外表多光鲜，那金漆之下还是一尊破败的神像。烛低头看着地上的血迹，闷闷地问道： 为了我，你被伤得这么重，你不后悔吗？ 不悔。 小和尚脚下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在地，但是他仍稳稳地捧着香烛。搜索他的士兵举着火把包围了整座山。 把我吹灭了吧，否则他们迟早会循着火光找到你的。 烛在小和尚耳边劝道，头一次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这个呆子。小和尚深深地看着他，终于举起了手。烛的脸上划过释然和难舍的复杂神色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 终于结束了，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刻，为什么心中还会有着不舍呢？ 烛的眼前闪过第一次见到小和尚的画面，那时他还只是个少年。半晌过去了，烛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，他不解地睁开双眼，他的面前一片漆黑，没有了半点火光，他却借着月光看得一清二楚。构成他的缕缕青烟从小和尚的手掌上方腾然升起，他竟然直接用整个手掌包住了香烛的火焰。无情的火焰正舔舐着他的手心，几乎在指缝中都可以看得见肆虐的火光。 为什么？ 烛急忙在他身边飘来飘去，想把他的手掌移开，可是他无助地发现自己的手碰到他之后就化为了青烟。小和尚满头大汗，疼得脸都扭曲了，但却维持着柔和的笑容。烛呆住了，他此时才注意到他记忆中的那个小和尚已经长大了，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伟的男人，原本稚嫩迷茫的表情已经被坚毅所取代。汗水顺着他端正的脸庞流淌下来，可以想象他正忍耐着说不出的痛苦，但是他的双眼却一直对着他笑着。烛突然想起来，这么多年小和尚一直都是这样。在庙里他是最虔诚的一个，虽然满脸漠然，尤其是那双眼睛空寂一片， 仿佛什么都没有看，又仿佛什么都看在眼中。只是每次当他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的目光瞬间就变了，变得温柔似水。 猪，我知道你想解脱，我不知你是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你是真正活着的，我又怎么能杀生？我保护不了你，所以只好把你托付给能保护你的人了。你别生气。 小和尚轻柔的声音不断地传来，他笑了笑。 什么？他在说些什么？ 一向寡言的小和尚居然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，让竹无法接受。他不懂。然后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条深红色的龙。 请你好好照顾他。 小和尚抬起头，郑重地对着某人说道。没有人说话，红龙向前动了动，接过了他手里的香烛。火光从小和尚的手掌中流泻而出。竹这时才发现，这条深红色的龙并不是真的，而是绣在了一个人的右手袖口上，黑底红线，由于绣工卓绝，乍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。这条栩栩如生的龙，龙头对着袖口，就像是随时都能腾云驾雾而出一般。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能穿破重重包围出现在这里，但是当自己看到他拿起香烛时，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黑夜中，这根香烛就像是被那条红龙叼在嘴里一样。 小和尚， 竹死命地缠着小和尚，但是烛火渐渐远去，烛烟也渐渐稀薄，它变得越来越透明。他不甘心， 他凭什么替我做主？他不过只是个小和尚。 人生究竟有多长？ 小和尚吐出一口血，断断续续地问道。竹愣住了，这个问题是他一直在问他的，如今反过来被问到，一时居然无法回答。小和尚朝他柔柔地一笑。 人生就在你我之间。 竹一愣，竹烟再也支撑不住他的人形，倏然间朝黑暗中的那点火光遁去。这是竹最后一次看到小和尚。医生斜靠在墙上，发现老板没有再往下讲的意思了，愕然反问道： 故事讲完了？ 讲完了。 那结局呢？这种故事不都应该有个大团圆结局告慰观众的吗？ 医生咬牙切齿。 结局，这就是结局。 那小和尚死了？ 小和尚又不是神仙，当然会死。不过他当时只是晕过去而已。朱元璋找不到香烛的下落，只好放弃。小和尚回到黄觉寺，继续守着迦兰神像前的香火。他每天都点燃无数根香烛，看着这无数根香烛静静地燃烧熄灭，却独独没有他那一根。 老板淡淡地叙述着，医生心急地追问： 那最后呢？最后怎么样了？ 最后，小和尚变成了老和尚，老和尚死了。 医生无语地看着他，顿觉站在这阴森森的地方听故事，简直就是个白痴。 太假了，几百年前的事还扯上朱元璋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还有那个穿红绒衣服的人不会是你吧？ 医生盯着老板，他还记得那条红绒应该是绣在他背上的，而故事里的那个人龙首是绣在袖口的。医生努力回忆着， 貌似不管龙的姿态怎么变化，龙首都是对着老板的脖子，像是要吃掉他一样。 老板神秘地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，他深深注视着那根竹，也不知是对谁说道： 有时候荣华富贵天下至尊，也抵不过一个真心所爱之人。 香烛上的火舌猛地跳动了一下，烛光映照着医生胸前的长命锁，折射出水波般温润的柔光。老板突然轻声道： 人生究竟有多少？ 啊，你说什么？ 走吧，去看看你的早餐有没有被吃光。要不我们到外面吃点东西吧，当然要你请客。 医生无奈地撇了撇嘴， 这老板可是无时无刻也不忘记开我的油啊。 走之前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暗室内仍然燃烧着的那根蜡烛，怎么看都只是一只普通的蜡烛而已。他耸耸肩，喃喃自语道： 真不知道那个小和尚怎么想的，明明喜欢你还不说出来。唉，我疯了，竟然相信这个故事。喂，你去哪里吃饭？太贵的我可请不起。 门关上了，香烛的火焰跳动了一下，一颗晶莹的蜡泪顺着烛身缓缓地流淌了下来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雅舍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。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。您呢可能想不到，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，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、漫画啊，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，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、海贼王等等等等。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，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。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，因为细数起来啊，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。那巍峨的雪山、碧蓝的湖水、洁白的云朵、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，无不让我心驰神往。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，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。当然呢，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。在数码单反的时代，我还是钟情于胶片，坚持我所喜爱的，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拉萨的天堂， 海水的波澜，因为梦见你离开。 我是歌手卢庚戌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都说婆媳是天敌，而在我家却恰恰相反，我俩亲如母女。我不用做饭，每天早上起床啊，总能吃上可口的早饭。我不用洗衣服，只需要将内衣洗洗，其他的衣服放在规定的位置上，我婆婆总会帮我处理好，而且我绝对很放心。她不喜欢用洗衣机，她手搓的衣服又干净又不怕混色。前段时间陪婆婆去检查，这检查报告出来呀，医生说有点轻微的骨质疏松，这可把我急坏了，赶紧给她买了羊奶，天天督促她喝。我选择羊奶的原因很简单，羊奶里面有多种的营养物质，其中最突出的是钙含量非常丰富，不同的是它全部都是容易吸收的有机钙，而且呢，羊奶的蛋白分子又细又软，非常容易消化吸收，对于中老年朋友啊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有朋友问我选的是哪里的羊奶呢？我选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羊奶。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啊，他们的基础奶源地都是来自中国陕西，而如果选择一些国外品牌的羊奶，价格至少比现在多一倍，一样的东西何必多花冤枉钱呢？而且国内的技术现在也很先进呢，两小时冷链快运，快速成奶，这在国际上啊都属于领先水平，所以我很放心。有朋友问我说选的是什么品牌的，我选的是一款来自于陕西富平羊主之乡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。因为我了解到他们的企业要求很严苛，全部是纯羊奶干燥，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，而且获得过多重的奖项，比如说质量管理优秀奖、优秀液态奶奖等等。还有呢，它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大品牌，很放心。我就是在电台订购的，一个电话送货到家，很方便。40071061084007106108是他们的订购热线，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，全部啊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，而且啊货到验货满意了才给钱。我后来了解到瑞麟品牌在全国都有专卖店，在北京啊已经开了两家旗舰店了，他们现在搞活动，想要推广国货优质羊奶，所以价格很实惠，市场零售价是258一盒的羊奶粉，一盒是300克，现在只要89块钱，而且呢订购3盒能喝上一个半月，还有一个紫砂保温杯免费赠送。礼盒包装的保温杯里面是天然的紫砂内壁，看着挺不错的，正好给我爸。喜欢喝茶的朋友啊，天然紫砂材质，泡茶不走味，茶汤更香醇。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想要尝试羊奶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我喝过，没有膻味，可以说啊，不吃羊肉的人都能接受。现如今的羊奶营养丰富，香醇可口，未来的两年当中啊，我相信会替代更多的奶制品，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。据我了解，这89的价格很快要涨价了，因为这一盒300克15条本来是要258块钱，现在订购3盒能喝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还有一个紫砂养生杯的免费赠送，数量很少，请大家珍惜。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有人说你这么卖力的推荐，你是不是托呢？我不是托，我是把我真实的感受和我了解的情况分享给大家而已。只要你愿意尝试，花200多块钱能喝上一个半月，还能有